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23集，回京一。小春城到定京的路山高水长，跋涉千里，一来一去也要半年。沈信在接到圣旨的第二日便启程上路，同行的还有罗玲和罗坦。罗玲是罗随让他去的，作为罗家的长孙，罗玲未来将会撑起整个罗家。罗随的意思是让罗玲跟着去定京历练，顺带了解明启如今的局势。罗萨则留在小春城，继续同长辈们一起操练罗家军。罗坦和罗谦本来是不能跟着一起去的，谁知道罗坦自己偷偷爬上了马车，躲在马车后头的箱子里，等到了半路上才突然钻出来，那时候要赶走他已经来不及了，只得让人传信回去，将罗坦一同带往定京城。罗坦对定京城充满向往，再三保证不会惹祸，终于和沈庙一行人同行。除了当初带回来的沈家军前部，这次沈信还带来一部分罗家军的人，这一部分人是由沈信和沈秋亲自操练，也是最精锐的人，其中每一个放在别的队伍中都能算作一个小头头。这一支队伍在精不在多，是沈信自己培养的，以护卫名义跟在身边的。从春日开始出发，一直到了深秋时节，沿途的绿树都变成了枯叶，顺着风摇摇摆摆地落进泥土里。一行人开始天衣的时候才即将到达定京城，天色渐渐黑了下来，一行人在城外的客栈中歇息。沈秋开口道， 明日一早咱们就进城，届时先找个宅子住下来。 当初临走时，沈家的那个家还是分了的，自然是不可能回沈府的。之前在罗家的时候，罗雪燕就同罗随说过分家一事，罗林和罗坦也不意外。罗坦托腮，一脸向往地说道， 姑姑姑父，咱们找个热闹的地方住好不好？我还从来没有去过定京城呢，若是找个宅子，一出门就是热闹的点，那多好啊。 罗雪燕笑道， 原是城东的地方最热闹，不过咱们也已经两年没回去了，不知道现在变了没有。 这简单啊。哎，这位小哥，你可知道定京城最热闹的地方是哪里啊？ 那小二不清楚他们这一行人的身份，只是看他们带着这么多人，又穿得精细，尤其是坐在正中间的小姑娘，年纪不大却气度斐然，一看就知道是哪家贵人府上的小姐，当即也不敢怠慢，热情地回道， 小姐，定京城里热闹的地方可多了，城东和城南都挺热闹，城东有许多商铺，姑娘家买些胭脂水粉方便，城南多酒楼，想吃点什么就去城南。 罗坦显然对这个答案不太满意，皱了皱鼻子问道， 就这样？ 小二生怕惹得他不悦，想了想又说道， 若姑娘真想要热闹，还是去城南，最近秦国和大梁朝的人都来了，皇上给他们拨了城南的衍庆巷的府邸住，衍庆巷就在城南。 衍庆巷是什么？ 衍庆巷是定京城里地价最贵的一块地， 沈秋解释道， 皇亲国戚都住不到的好地方，就连几位皇子殿下出宫开府都未曾住到那一块，只有当初的国舅爷在衍庆巷住过一段日子。 罗坦先是惊讶， 这衍庆巷竟然如此昂贵， 随即又有些失望， 哎，不过这么昂贵咱们也买不起那里的宅子。 那小二闻言便是一惊，又仔细地看了看罗坦，衍庆巷这地方别说是买下宅子，便是住进去几日都是凤毛麟角的。见罗坦如此大口气，小二险些怀疑自己看错了人，这行人不过是头一次进城的土包子。沈庙开口了， 没关系。眼睛向隔壁处有一条街道，毗邻酒楼，是在巷子外头，价钱没有这么贵，总归是能付得起的。离眼镜巷也不远，退而求其次也不错。此话一出，小二又是一愣，下意识地说道： 这位小姐说的不错，的确如此。 娇娇也想去看热闹。 沈信开口问道。沈妙自然不是个爱凑热闹的性子，今日这般说，倒像是有些兴趣的模样。沈妙笑笑，觉得有些新鲜。 好啊好啊。 罗檀双眼放光的看着沈妙。 小表妹你最好了。 他以为沈妙是为了他才故意这般说的，心中对沈妙感激不已。沈妙抬眼看向店小二。秦国和梁朝的人已经到了吗？小二从一开始目光就没有离开过这位年纪看起来最小的姑娘，总觉得她坐在那儿连椅子都变得金灿灿的了。听闻沈妙问话，立刻就恭敬地答道： 是的，明期朝贡就在这几日后，秦国和大梁都派了人来道贺，如今这些人都安排在眼镜巷里的府邸里住着。 秦国和大梁派了哪些人来？沈妙问道。小二挠了挠头。 秦国是太子殿下和明安公主，大梁是永乐帝的胞弟瑞王殿下。 沈妙垂眸说道。多谢。但那小二走后，罗玲开口问道： 表妹对秦国和大梁来的人可有什么想法？ 没什么，只是觉得有些稀奇罢了。罗檀笑眯眯地说道： 不管怎么样，明日咱们到了定京城就能好好的瞧瞧热闹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